是墙呀墙在我心坎中， 这是来自蔡淳佳带来的《南屏晚钟》，继续带给你听听看《大小姐》这一首同名歌曲《大小姐》。 想见变成大怒气，一闪一闪。

说他爱你，他会要求你进入你的心，当你一答应，嘿，你就死定了。他来耶，他来哟，他来的时候无声又无息，他来耶，他来哟，他走的时候每一个人唉声又叹气。就像千百次钟钻进我心底，爱情它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有谁能不曾为它发烧流鼻涕？爱情它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它就像千百次钟钻进我心底，爱情它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有谁能不曾为他发烧流鼻？爱情他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他就像千百次钟钻进我心。爱情他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有谁能不曾为他发烧流鼻？嘿，

遥远的国度，留下我一个人孤独。 想起你的脸，